翻嚟第三节， 好啊！今日 Alex 咧就我哋之前讲咗枪系咪啊？ 系啊， 咁就今集会唔会有啲新嘢搞 下？新嘢啊，都系讲旧嘢啦，不过有啲新闻嘅。 好， 咁啊，呢个俄罗斯现代化咧，就将个最大口径嘅迫击炮咧又重新生产咯。 重新生产？ 系啊，即 系旧嘢嚟嘅，应该 系旧嘢嚟噶，系啦、啊。咁啊，呢个实会发射呢、這个即系 SM240 呢、這个。自走迫击炮啦， 呢、這个好似佢有个缩写嘅，就 ES4 系嘛 ，ES4 啦，咁啊中文名好香好靓嘅，叫做屈金香树， 屈金香树 系啊， 即系佢谂住攞嚟屈人系嘛、 啊，可能系啦，屈嚟个屈嗰个唔系嗰个屈啦，系咪？ 系， 咁啊呢支啊咩特别咧？呢支系支迫击炮嚟嘅， 迫击炮啊， 迫击炮， 佢唔系坐地嗰啲， 唔系榴弹炮嚟嘅， 自走 嘅迫击炮240mm，即系。 240mm 啊， 十寸到啦，应该 十零寸咯， 十寸到， 十寸到 啦， 十寸到， 系啦。 哦，哇，咁但佢又唔系榴弹炮， 榴弹炮， 迫击炮， 迫击炮系啦。 哦 ，OK。 咁迫击炮个名成日出现噶啦，咁就咩个迫击炮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唔知嘅。 啊，迫击炮我印象最多咧就啲步兵咧，咪成日咧有两个人嘅，咁咧就佢哋入喺个炮度入支炮，跟住咧就揞住耳仔就嘣咁样啦。 系啦，呢、這个就二次大战好多电影都有噶啦。 系啦，成日都见嘅。 咁啊就 呢啲系咪短好多啊？ 呢段呢啲得几公里嘅啫， 我得几 K 嘅 啫。通常咧以前咧迫击炮个做法咧就系分三只嘅，即系一般就60mm 口径就是、小型嘅。 系 咁小型到点咧系可以揸住支炮管就咁肥嘅。 吓， 即系总手揸住炮管，跟住总一粒炮弹落去就肥咗咯。三脚架都唔使噶，可以 咁简单。 系啊，三 脚手揸得， 手揸得噶。 哦，咁你60mm 其实系6cm 啫， 细系就手榴弹咁大个嘅啫， 两三寸啫嘛， 手榴弹咁大个弹头嘅啫。 哦，哇， 就炸啲管好似可以放烟花咁样。 哦，咁咪几百米咯，最多 几百米。哦，一两公里正晒用噶啦。 哦，哇，都好劲啦， 咁样细只，跟住仲有标准就81公里啦 ，mm 啦， 再大啲 系啦。咁二战嘅时候，德军去到12cm 嘅，即系120mm，系啦，嗰个堪称最大嘅迫击炮嚟，嗰阵时已经， 哦、 即系打机打到爆下有蘑菇云嘅， 蘑菇云 即系 咁紧要， 小型蘑菇云嘅系啊， 小型蘑菇云， 小型蘑菇云 咁犀利， 系啦， 咁佢系咪都系唔系手揸噶嘛？ 个手揸唔到啦， 真系要三角， 要三脚架， 要出脚架啦， 系啦， 哦 ，OK， 好大碌噶，啲嗰个炮弹差唔多人头咁大啊！ 哦，咁系啦，如果呢120 系好大啦，即系唔系人头，即系唔系人头嗰个咁阔，但系咧个粗度咧就长度有人头咁大嘅。 哦，哇，都有翻咁上威力喎呢个度，系嘛，劲劲地喎呢个。 系啊，跟住嗱，而家咪依单新闻240mm 啦。 哇，咁240咪一 double 咯？ 堪称就话唔系 double， 120，240。 如果你计翻 系 应该系 square 嘅，即系成4倍噶啦，炮弹。 哦，系 系啊， 系。 有咩巴闭呢支嘢？ 系咯，呢支嘢 堪称就可以射核弹、哦。 射核弹？ 系 核弹？ 核弹真系核弹？ 真系核弹？ 系啦，真系 有粒核啫嘛。 系啦，咁啊，堪称最大射程咧， 系 就系20公里、哦。 哇，20公里啊！喂，但系我想讲嗱、哦，如果你射到20公里啦，咁因为核嚟噶嘛， 系核嚟。 咁核咧嗱，对面炸到对面开花啦， 系啊。 咁啊，跟住有啲如果大风啲吹翻翻嚟。 冇话大风啲啊， 咁咪自己中翻啦。 系基本上20公里系一定系核心范围咯。 吓、啊，咁自己都中噶喎。 中硬噶， 定系其实佢啲火药系渣啲噶，会唔会啊？纯粹系想核污染对面咋，我都唔知道。 咁啊唔知啦，好似嗰个核冇咁犀利，可能中子弹又得，原子弹又得， 咁串 应该都唔少嘢噶，系咪？ 哇，咁个威力都几大噶。 系啊，定20公里之内，你必然啊变翻直，变成灰噶。 哦，可能有地形咧，会唔会啊？即系举例嚟，我喺高射你低，咁你哋散唔到上嚟咧。会唔会咁啊？即系如果平地死紧， 到时地动山摇咯，核弹啊嘛，呢个 喂廿 K 真系好近， 廿 K 好近嘅，即系嗰阵时就算美军都是用支8寸嘅榴弹炮嚟做核试咧， 系 其实系要装定弹， 系 计好晒时，跟住全部走晒到几百公里以外， 系 佢先可以先观养个核弹爆炸噶， 系。 你唔会20公里之内，你边可动员到掟核弹？因为你走都走唔切啦，系嘛？ 喂，咁呢样一定要苏联发明，因为苏联系草菅人命噶嘛。 哦，系啊。 咁唔理你嘅，总之你照射咯。 照射。 喂，但系我知会死，我都射。定系我话诶冇嘢嘅，你照射啦。 我谂都系死咗，应该都系冇嘢嘅，应该系，应该答你冇嘢嘅。定系走得噶啦。 当年啲切尔诺贝尔系冇嘢嘅， 冇嘢嘅， 咁又出事。 系啊。即系成个东欧污染咗啦，俾佢 系咯，即系乌克兰仲系啲农业大国嚟噶嘛，嗰阵时都哇，咁都几得意喎呢架嘢都 系嘛？咁但系好似佢有啲组件可以同人哋 share 嘅，好似咩 ES 3佢上一代嘛， 系， 同埋佢下一代 ES 5其实佢哋嗰阵时都系共用呢啲零件， 共零件嘅啫，一个少少改良嘅啫嘛，都系。 系。 咁呢只因为大口径啦，咁得弹头咧，得弹头咧就喺底下入嘅， 系， 佢唔好上面入啦，你俾人擒及高，可能呢只嘢成两层楼高，你擒两层楼高抌粒炮弹落嚟系唔会嘅。 哦， 系啊。 即系佢后膛啊，系嘛、 啊， 俗称 就后膛炮啦，后膛迫击炮。 哦，啊，我成日谂咧，都系啲步兵咧前面入，跟住就揞耳仔射嗰啲。 哦，系啊， 嗰啲系前膛啊 嘛。系啊， 就呢只，因为个炮管长好多。 你有冇睇个米鲁吉逊套戏叫《Viva Soldier》啊嘛？ 哦，讲佢系做英军嗰个。 越埋越战。 越战。 啊，越战。 啊，嗰、那个系爱国者。 系啊，越战，跟住咧都迫击炮过热咧，咁大家都肥啲薯薯去降温。 喂，又有道理喎、啊！太热啊嘛，嗰度大佬、 啊、 又湿， 系啊， 又热， 系啊， 都俾佢谂到。 系啊，落啲薯薯落嗰支俾佢炮降温， 出晒烟。 系啊，咁嗰支应该系标准81mm 嘅迫击炮嚟嘅，如果冇记错就美军用嘅。 系 咁嗱，迫击炮啊，要讲下佢啲历史啦、啊。 系 咁，迫击炮点解叫迫击咧？ 系， 其实我系唔知嘅。 系， 即系迫击。我估嘅原因就因为系好近佢嚟用嘅火炮嘅意思啦。 哦，系、啊， 因为呢啲系啲民国时代译翻嚟嗰啲中文嚟嘅。 哦，系啊，好难明， 所以就好难明嗰啲文言文，再加埋啲。 因为呢一个迫系解近迫啊。 近迫系啦。 近迫即系依家咧，你知未？喺台湾咧译嗰啲叫做近迫武器。 哦，咁可能系都系。 系啊，我谂 即系用翻民国时代嘅中文。 近迫打击咁样。 系啦，咁咧就叫译咗叫迫击炮啦，英文叫个摩托啦。 系。 摩托根啊，摩托嗰啲啦。 系。 咁啊，呢支嘢点样嚟咧？其实呢支嘢咧就喺古代已经有噶啦。 古代已经有。 不过古代嗰时候咧就唔系要迫击炮嘅。 有几古先？ 几百年前咯。 几百咁古啊？ 古比百都好古噶啦，系咪先？ 嗰阵时都有迫击炮。 火药都几百年嘅啫，所以冇唔系石器时代出产嘅。 北宋嗰阵时系系。 咁呢、這个嗰阵时又唔系叫迫击炮，嗰阵时扣炮嘅。 哦，是 扣炮个扣咧就系你牙入边扣齿个最入边嗰个扣齿个扣啦。 哦， 系啦。 喂，我哋想问，咁你嗰啲大炮系咪咧？就系我哋以前咧成日讲啲咩红衣大炮啊、葡萄牙嗰啲火炮啊？ 嗰啲唔系长，嗰啲叫长管嘅榴弹炮。呢啲咧，佢哋话嗰啲叫加农炮叫做。咁你呢啲再之后再讲啦 吓。哦，OK。 即系嗰啲系应该系榴弹炮或者加农炮。 但系喐得到噶嘛？ 喐到嘅。 有碌噶嘛？ 有碌嘅，有碌嘅。 系咯，系咯。 咁啊，呢啲扣炮咧，仲易喐。 系咩？ 咁呢啲扣炮咧，如果你小型嗰啲咧，好似张茶几咁嘅啫。 哇，咁 mini 噶， 好 mini 嗰啲茶几，大张啲嘅茶几咁样，就四个碌仔 就喐啦， 或者四碌棍咁咧，就可以炸，即系绑喺个地下度， 系， 跟住之后咧，就佢唔系对住目标射嘅， 向天射， 佢向天射嘅， 哦，即系就一个抛物线， 系啦，高功角嘅抛物线，哦、高弧度嗰下先跌翻粒炮弹落去嘅， 哇，咁、那个力量好强、啊， 其实相对上又唔系好强， 唔系因为你有个 mechanic， 你 系啊， 物理学上高空咁样炸翻嚟咯， 佢个佢唔会炸到高嘅啫， 系， 咁但系咧，佢呢样嘢就有咩好处咧？ 系。 你嘅炸弹咧就喺头顶跌落嚟， 系 咁你个城墙嗰啲咪好似抛物线咁抛过嚟咯， 就过晒城墙， 过咗城墙咁咪跌点跌落咯，或者你喺个嗰啲战壕入边嗰啲嘅，我喺头上面跌个炸弹落嚟咯，炮弹落嚟咯，咪炸死你咯， 系 我咪打唔中你噶嘛，你匿埋咗噶嘛， 同埋你前面有攻势阻住， 攻势阻住，或者你话战壕睇你唔到噶嘛，咁就。掟个波，亦好高空掟个波嚟俾你咁啊！ 哇，即系盲棋咁，系咁扫。 系啦，盲棋咁扫啊！ 哦，哇，都干喎！如果咁样，即系呢个就个历史。 系啦， 咁个原因就咁样发展出嚟。 咁未有迫击炮之前咧，日俄战争嘅时候咧，都只系905年啦，都系用紧呢个扣炮嘅啫。 哦，嗰、那個、年代都系 扣炮， 百几年前 系啦，系啦，系啦。咁、哦、当然就唔系就一火药，跟住落个铁珠类嗰啲啦，唔系我冇，即系已经系正式炮弹嚟噶啦，冇咁原始嘅。 哦，冇咁原始噶。 系啦，咁啊之后第一次大战咧就开始有迫击炮啦。 嗯， 但系真系好似睇戏见到嗰啲咧，就动个三脚架个炮管嗰啲咧，就嗰个叫做嗰、那个保险杆咧，就喺炮弹度跌落去咧，就会爆嘅，就掟出去嘅。 系 咁，但系第一次大战咧，反而就唔系咁应用到嘅。 哦，第一次都未得嘅。 系啊，因为第一次大战嗰啲唔稳定， 哦， 随时掹咗保险杆即刻爆坏，或者个炮管爆咗，自己信爆坏。 哇，咁咪自己死先 咯。系啦，所以第一次大战嘅时候有呢个设计、哦，不过咧就唔系咁常用嘅，因为个唔稳定， 哦， 就是、太差啦。 即系自己死先。 系啊，自己死先，因为个自己死亡太高啊，所以就唔广泛应用嘅。 咁但系到咗二次大战之后咧， 系 啲迫击炮好似落雨咁多咁多啦。 哇！即系嗰阵时已经成熟咯， 系好成熟嘅。嗱，迫击炮有咩好处咧？啲炮基本上系唔使 reload 嘅。 系 嗱，谂下个普通火炮， 系 打完之后你退个弹壳出嚟，跟住入第二支炮落去， 系 投得落去，跟住仲要锁埋个膛，你先射得噶嘛。 系啊， 迫击炮唔使嘅。 系 迫击炮咧，个炮弹咧， 嗯， 就好似飞弹仔咁嘅， 系 佢后边个尾啦，有只翼嘅， 系 咁咧，个翼同炮弹中间咧有少少火药嘅。 系 啲炸药嘅，咁掹个保险杆之后咧，佢就会你会见啲士兵佢抌落个炮管度，你炮个卜一声，咪个炮弹掟上去嘅。 系啊， 其实系靠个炮弹尾有少少火药嘅，就推咗粒炮弹上去。 系、 哦，有条专注咧又高空咁跌翻落去，咁跌落下就会爆啦。 哦， 或者有啲系计咗时啦，即系例如你可能计要喺个未落地之前爆，你就有啲有时间制，你个螺丝批扭嘅。 哦， 咁嗰啲系做啲特别嗰啲攻，即系 炸 啲炮 feel 系啦，就个炮弹原理都系差唔多，即系有时间制啊，深水炸弹嗰啲全部啊，仿炮都有时间制嘅， 系， 咁佢做到呢个原理嘅， 哦，我都几得意， 好得意嘅，咁但系有咩好处咧？除咗呢样嘢之外，唔使 reload 之后佢够快嘛， 哦，咁快速反应咯，可以 几秒一飞，几秒一飞。 哇！咁你咪一分钟炸人哋十 嘢八六噶， 咁而家好多炮齐射，即系齐射感觉噶， 系啊。 哦， 系啊，所以呢支嘢喺步兵系好中意呢支嘢噶， 同埋又方便携带嘛。 方便携带， 你话斋，你话斋以前有一只六十啦，八十一啦，六十只仲可以手揸添啊。 六十咧就因为俾散兵用嘅。 哦，散兵用。 咁散兵抌落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孭支炮仗咁嘅啫。 哦， 即系买啲大水樽咁样有一次， 系 好大个水樽，系啦，咁就孭一背脊，跟住咧就第二个咧就孭住几箱嗰啲啊， 系 炮弹就比手榴弹大少少嘅啫， 系， 所以咧就好轻便用嘅， 哦，咁好方便， 系不过炸件可以迫击炮都好咧，炸建筑物啦， 系， 又可以炸战壕啦， 系， 又可以炸到装甲目标嘅， 哇， 点解就炸装甲目标咧？ 系， 原来因为佢喺高空角打落嚟噶嘛？ 头顶 落地噶嘛？ 专打你弱点。 系啊，专打弱点嘅，所以头战车上面个顶甲系最弱嘅。 哦，系啊，定系 开得十零二十 mm 嘅啫。 哇，咁穿喎、 啊？穿硬嘅， 系咯， 好易嘅爆嘅、 哦。 就算如果我近距离好多咁炸你嘅话咧， 落雨 有机会你会disable 嘅，即系瘫痪嘅你个机会，即系你可能碌烂咗啊，你带断咗咁嘅。 哦，咁你都要走啦，即刻 系啊，走咯。 哇正喎呢、這個，咁你即係落雨咁落 喎。落雨咁落㗎。係 囉。 咁時間之間就。 可能即係例如你一個連一啲士兵帶住 幾 落 咁樣。 係呀。跟住就幾個連一起做就落雨㗎喇喎。 落雨㗎喇。 哇好緊要喎、這個。 美軍呢樣嘢最多嘛呢啲急步車呀接呀。 係。 咁接上面就可以擺到一碌迫击炮。 哇。 係呀。就算擺唔到即係就算擺唔到個陣喺上面射呢。 係。 佢都可以做到呢係即刻落地掘個坑仔就咁督个迫击炮坐地，跟住咧个成架呢个吉普车都系个炮弹， 哇！ 咁啊装百几发都得噶，应该 百几飞、啊， 一箱咁有十发，咁啊装十零箱都可以装到几百几二百发。 哇！炸到 咁你谂下，即系真系炸到开花，甚至可能唔止一支，几支。 哇！ 你话你谂下，你话喺个呢个攻势几大？ 咁好紧要啊！呢、這个。咁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变咗就即系以前嗰啲火炮已经咁劲啦， 系啊， 即系呢个迫击炮。咁而家如果我哋睇翻呢个俄罗斯呢个话，咁就佢都系应该系吓下人啫，系嘛？ 都吓人啫，点会掟核弹啊？我唔信佢会掟核弹咯。 核弹真系哦， 即系240mm 嘅核弹都唔方大啦。学你话斋系咪？ 系咯。 跟住仲要一样嘢就要走甩先啦，系咪？你 自己走 唔 甩 嘅，你走唔甩噶嘛？ 系啊，但系我又唔系好知佢嗰个名，但系佢应该以前系咪阿富汗战争都似有用过？ 有用过嘅，但系用常规弹啫，冇用核弹嘅。 应该冇用核弹系嘛？ 系啊。 佢依家咧就好似主要咧就俄罗斯啦，依家咧就有400多架到啦。 系。 咁啊，嗰啲旧噶啦，应该就唔系新嘅，因为依家咧你发觉咧好得意啊 ，Alex 就系咧，因为俄罗斯好兴咧复兴啲旧嘢啊。 系。 即系咧我哋。之前就讲过啦，佢系会再做翻咧，就系嗰个图160啊嘛， 系啊， 海盗旗嘛，咁呢个会做啦， 重型轰炸机，战略轰炸机啊嘛， 系啦，战略轰炸机啦，咁啊，依家要做 M2 啦，咁咧就同埋佢一啲旧嗰啲兵器咧，佢全部都话要翻炒咯，咁所以就真系唔知边句真边句假啦， 系啊， 系啦，咁啊变咗就而家佢好似咧叙利亚咧，叙利亚咁咪之前咪打伊斯兰国嘅， 系。 咁佢哋一系列嘅武器想试用，咁咧就唔知呢个有冇机会摆落去用啊？ 可能都会啊， 即系因为呢个 即系可能会俾叙利亚军用咯，但好似都打到七七八八啦，话 ISIS 都 ISIS 冇咗啦， 系咯， 即系个拉卡攻陷咗啦嘛， 系咯。 但系之前嗰一年咧打嗰阵时候，可能有用过呢啲， 用过啊。 系嘛？即系佢嚟试一试咯。 系啦，因为打到咗成个叙利亚都颓废败瓦咁，有迫嘅炮炸都 系咪？即系炸到散晒，可以真系。 如果炸到个城市，佢好快噶咋？ 系嘛？你一路打伊斯兰，同埋你已经俄罗斯人出名系草芥命噶嘛？ 哦，唔理 啊！我唔使理你啲平民百姓噶嘛。总之我目标为本就系要侵占你呢一座。 系啊， 咁我就一定要攞到， 就攞到个攞到个战略目标。 系咯，咁所以就呢个会系好紧要啊！呢、這个。系啦，哇！呢个迫嘅炮啊，真系冇谂过呢个佢可以攞嚟做翻啊！呢个 系啊，啲考古大家 吓，搵、啊、金香树啊，大家可以抄翻呢个二 S 四啊， 系啦， 系啦，呢、這个相当之搞 笑，好似好似旗杆咁样， 有支枪咁咯，好似 系啦， 有支枪咁样咯，喂，佢好似有啲机枪噶，好似有支机枪滑下过， 哦，嗰啲自卫武器嘅啫， 系嘛， 系啊， 有支啲二十 mm， 有啲自卫武器嘅， 系嘛 ，OK 好。咁就呢个自走迫击炮啊， 呢一节讲到度先啦。 好， okay， 我哋下一集同大家再讲啲传统武器啊。 好，拜拜， 拜拜。